咁啊，既然一切个道理啊就不能成，咁就变成咧系多心体咯。所以就越多体者，就则成多人啊。咁就何体就为语呢？意思就系话，你捉手嘅时，咁啊手就有知觉；你捉头嘅时候啊，咁啊头又有知觉。咁你捉脚嘅时候，咁啊脚又有知觉，咁啊变成就多心体咯。但我哋一个人系只有一个心体，咁若果成为多心体啊，咁就变成啊多人啦。咁啊试问啊，究竟何体系你阿难嘅心体咧？佢话何体就为语啊。咁啊若遍知者。就通前所出，咁啊，此两句经文咧，就系、如果你一体遍满全身嘅，咁就名为一体啦。咁就与前文啊一体嘅道理相同。所谓足一之时，就四肢应觉；若行觉者，就即应无在啊。若足有所，则以一体之义就自不能成。咁就名为叫做通前所出。咁啊，若不见者，就当与足头，嚟亦速其足啊。头有所觉，就足应无知，就根与不言。咁啊，此就不遍体。佢话若不遍者，即是呢个身体咧，系局在住啊。则唔系遍满四肢嘅，咁啊其实不遍体啊，咁你安啊就正当啊，以呢个右手咁啊戳下呢个头嗰阵时，咁啊同时啊就用个左手咧去捉下你嗰只脚，咁你安啊呢个身体，如果啊系各在一处，咁啊不。遍全身嘅，咁啊你按行正当个手触头之时，咁啊你个身体啊已经各在于头，咁啊呢个足咧，即系呢个脚啊，应该就无所知。啊，咁啊若是你个手啊，佢捉嗰只脚嘅时候，咁啊你个心已经咧各在于脚，咁啊呢个头啊。就应该是无所知，咁就叫做不遍体，但根与不言啊！你捉头嘅时候，你同时就去捉只脚，就唔单话呢个头，知得咧有个手摸佢，连嗰只脚咁咪亦都知得有个手去捉佢，所谓齐捉就齐觉啊！咁啊，呢个有体之心，独不能说啊，系各在一处啦。佢话今与不言，咁啊有呢个今与不言，论近嘅咧，就系结成啊。刚才所谓若不遍体之义咧，不能明；若是话论远离体咧，就总结四而皆不成。话如果你安能说。呢个有体之心，你说为一体嘅道理又不成，说佢多体又唔成，说佢遍体又不成，说佢不遍体嘅道理亦都不成啊！我话今与不言，不是故应知随所合处，心则随有，就无有自处。咁啊，此就系总结上一大段经文。若内外出入破，若一多遍不遍体破，咁啊，此两大科经文啊，都系破阿难啊，咁啊，执着呢个心系有体嘅，嗰种道理不能成立。咁啊，有体嘅道理不成，咁啊，变成系无体咧。咁啊，心既无体啊，你说合与个不合都唔成。同时啊，心既无体，又点可与 与这个有体之法合呢？所以总结一句，那个富英知，你随所合住心执随有这种道理啊，是不能成立。他说无有是处，不安法不言。世尊，我亦闻佛与文殊等是诸法王子，谈实相时，他说世尊的亦然心不在内，亦不在外。他说如我思维内无所见，就外不相知，内无之故，就在内不成，身心相知，就在外非二，今相知故，都复内无见，当在中间。此就讲破七番妄计的第六科，名为这个破转计中间，咁啊分为两科，初科就破犯计，二科咧就破正计。咁现在初科咧就破犯计，犯计咧系因阿难啊，咁啊佢浮浮泛泛咁，佢话个心咧就咁中间，佢又冇讲明啦乜嘢叫做中间，咁啊浮浮泛泛咁啊说，所以佛咧亦都浮浮泛泛咁嚟到破斥。咁啊分为两科，咁啊初科叫做犯计，二科咧就犯破。现在第一波叫做犯计，就阿难啦，浮浮泛泛咁，而说呢个心咧系响中间。佢话阿难得法不言，佢话世尊，我亦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嘅谈实相时，世尊的亦然心不在内，亦不在外。此就当机安难啊，咪引佛昔日嘅言教，以证今日所计呢个妄想心啦，亦都唔系在内，咁啊亦都唔系在外啊。呢就由于啦，安难不解佛意，将佛嘅言教作为挡箭牌，所谓邪人闻正法啦，正法呢亦都变成邪。咁啊，始终安难。闻佛与文殊等啊，诸法王子谈实相时，佢虽然咧未有指明属于边一部经，但系咧追述释文啊，系应该在呢个方等时，或者呢个波耶时嘅前之一半，而且多数以文殊师利菩萨同埋维摩居士啊。为当机，例如《维摩经》，咁啊《舍利弗章》里边讲，佢话心不在内，就亦不在外，属于呢个波野实相。咁啊，现在阿难引佛昔日嘅言教啊，奈何佢根妄不分，咁啊可以讲咧，叫做谬引嘅谬证。我阿难不佛言，我话世尊啊，我往昔嘅闻佛，咁啊以文殊等，咁啊文殊就即系文殊师利菩萨，咁啊子菩萨啦，以一切国土，以一切时处，乃至现今在本师释迦牟尼佛座下咧，都系为菩萨中之上首啊，咁啊等咧。就是、等于其他，例如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、弥勒菩萨、大势菩萨等，咁啊都系属于大菩萨。咁啊，法王系属于佛嘅家号啊，咁啊亦是佛嘅通称。咁啊，法者就系诸法王咧，就以最尊无极为义。咁啊，因为佛在人系为人中尊啊。在长者是为长者中尊，在王是为王中尊，在天他就为天中尊，在圣人他就为圣人中尊，一切时处都以佛为最尊，所以为诸法中之王。咁啊，法王之子啊，咁啊，法王即系法王之子，咁啊，即系佛子啦。咁啊，法王之子咧就系大菩萨嘅通称，咁因为此诸大菩萨啦， 都是以利生为事业，以宏法治家务，掌法王权，握法王印，能够号令人天，如法化世，是真佛子，将来能登法王宝座者，咁就系为咗法王之子啦。不贪不相时，咁啊佛呢往昔啊，常常同文殊、普贤等诸大菩萨、法王子，咁啊个谈论呢个实相嗰种嘅道理嘅时候，嗱咁啊实相就中道妙理，就系佛呢常与大菩萨所说嘅妙法。咁啊，实相化呢，就是真实之体相，因为一切法的形象是幻有，是虚妄不实，不能叫做真实相。咁啊，若是为一切法的本体啊，如如不动，先至叫做真实相。咁啊，此个真实相法印啊，咁啊，即系众生心，咁啊，众生。真心是不生不灭啊，咁我就叫做实相啦。咁啊，若令天台中啊，咁啊，此个实相义咧，亦都通于四教啊。嗱，若是话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咁啊，一切生灭法灭矣啦。咁啊，寂灭无相啊，咁啊，此个无相就系叫做实相，咁啊，属于咧藏教嘅道理。咁啊，若是话实相无相啊，冇呢个男女相，亦都冇呢个长短方圆之相，咁啊，一切法系当体无相，就属于呢个通教义。咁啊，若是话实相无相，系无生死相、无涅槃相、无烦恼相、无菩提相啊，超空有二边，仍然不动。名为实相，咁啊属于别教嘅道理。咁啊，若是话实相无相，无所不相，真空不外妙有啊，咁啊妙有不外真空，咁啊空有如用，法法皆是系实相，咁啊属于呢个圆教嘅道理。咁啊，此经会四科七大。皆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举一法都是佛法，咁就说明法法呢皆是系实相。咁啊，现在佛啊，往昔为诸大菩萨，咁啊常常谈呢个实相清净本然嘅道理啦。咁既然系实相，又系清净本然，所以不在内。咁啊，亦不在外啊，系纯显中道第一二谛。咁啊，现在阿难咧，佢执言制句啊，咁啊，以为呢个心，咁啊，亦都唔系在内，啊，咁啊，亦都唔在外喎，咁啊，当然系在中间啦。佢以为如此咧，就系符合啦佛所说呢个实相嘅了义教法。虽然文佛说实相的道理啊，他不了解这个实相的真义，所以难怪亦多呢是为佛所破斥。我说世尊啊，他亦然的心不在内，亦不在外。此则阿难呢，正式引佛昔日言教所说这个实相的道理啦，不是在内，咁亦都不是在外。不如我思维。就内无所见啊，咁啊，切实解释，咁啊，点解啊？心亦唔系在内，咁啊，亦都唔系在外嘅道理呢？佢话如我思维，就内无所见啊。如果计呢个心在内，咁啊，就应该先见呢个五脏六腑。但系现在单见身外嘅园林啊。就唔见身内嘅五脏六腑，所以话内无嘅所见啊。咁啊，既然内无所见，呢个心就当然唔系在内咯。咁啊，我就不相知啊。咁啊，呢个心既然唔系在内， 当然是在外啦。咁如果你计呢个心是在外嘅，咁身心就应该不相知。咁现在身心对于此是相知啊，咁呢个心就唔系在身外啦。佢话外就不相知，咁外无知故就在外不成。如果计心在内，但系不能见呢个心中五脏六腑之故，咁啊计心在内呢个道理不能成立。佢话内系无知，计心在内唔能够知得呢个五脏六腑，咁啊在内知而就不成啦。佢话身心相知就在外非异喎。如果说呢个心响呢个身外边，咁你应该身心呢彼此呢就互不相干。但你现在佛呢举起呢个兜罗面手，我眼一见呢个兜罗面手之时啊，我呢个心呢即时就分别呢只唔系别人嘅手，就系我自己师父啊释迦牟尼佛嘅兜罗面手。咁既然眼见手时心即分别啊，咁呢个身心就彼此相知啊，身心啊彼此就未有分离。咁你说个心在外呢种道理啊，点样成立呢？佢话身心彼此相知之故啊，咁就在外非异啦。说个心在外个道理就唔成。佢话心相知故，都复内无见啊，就当在中间。此就阿难咧，正正式式转制啊。呢、这个心响呢个中间，意思就系话现今相知故，呢、这个身心彼此相知，咁呢个心就未曾离开呢个身，呢、这个心咧仍然系在呢个身里边啦。但系佛内又无见喎，反复吹求，我说呢个心虽然在身里边啦。咁啊，但你睇唔到呢个五脏六腑喎，咁啊呢个心就当然都不能在内咯噃。咁啊，既然呢个心又唔系在外，咁啊亦都唔系在外啊，咁啊究竟点咧？所以话当在中间啊，系在乎呢个内外两者之间啊。咁啊，我咪说佢喺中间啦。但系佢虽然计心在中间，佢就未曾指定说明。乜嘢叫做中间之上啊？所以呢一个叫做凡计啊，即系浮浮泛泛咁话个心啦，响中间，但系佢冇指定啊，何处叫做中间？咁就叫做凡计。个佛言，佢哋语言系中间啊，就终必不迷，就非无所在。今已推中。中何为在啦？咁为复得在处，就为当在身。佢若在失者，在边就非中啊，在中就同内。佢若在处者，就为有所表，就为无所表啊。无表就同无，表则就无净啊。何以故？佢如人以表，就表为中时。东看则西，就南观成北啊！表体的地运，心应杂念，此系破凡计嘅第二科，名为叫做凡破。个阿难咧浮浮泛泛咁，咁啊话个心都响中间，佢就未曾指定咧乜嘢叫做中间之上啊！所以佛亦都浮浮泛泛咁样啦，咁啊破佢呢个心咧唔系响中间。你话个心响中间嘅道理啊，系不能成立嘅，所以佛言嘅语言中间就终必不迷，非无所在啊！佛讲嘅阿难，你讲呢个心系响呢个中间，咁啊中间之上啊，你一定啦唔会糊涂，你能够说出个心喺中间嘛？你当然知道个中间之上啦。就好清楚，你唔会有半点嘅糊涂啊！佢话非无所在，唔系话冇所在，你应该知道你个中间之上啊嘅所在。 咁现在我就问你啦，你心以推中嘅中何为在呢？你阿难说个心啊，喺中间。咁我而家问你啦，你追寻中间之上啊，系喺边度？你究竟系以何处啊为你呢个中间之上啊？我话为福在处，就为当在身啊，即系话你中间之上。你是在外处的中间啊，咁啊抑或在呢个心里边的中间咧？咁啊佛咧就立定两问啊，咁啊向啊破斥咧，两样都唔啱。咁啊若在身者，咁啊在边就非中。咁啊如果你安难话呢个心咧，咁啊在呢个身的边边。咁啊，在呢个身嘅边边啊，咁啊，即系啦，呢个心啊，就在呢个身嘅前后左右，咁或者喺头顶，就或者喺脚下。咁啊，既然系身嘅边边啦，就点可设为系中间之上咧？我话若在身者，如果呢个心啊系喺呢个身嘅，而系咧以呢个身嘅边边。咁就唔系叫做中，咁啊在中就同内喎。若话呢个心在呢个心里边，咁我哋叫做中间啦。咁就以前所说呢个心在身内嘅道理咧系相同。你应该先见呢个五脏六腑，但系你现在不能见啦。咁你呢计呢个心？在你的心里面作为中间之上呢，就不成道理，就不能成立了。那么若在处就唯有所表，就唯无所表，此就恐妨安啊。那么世尊啊，他说我所表这个中间之上，不是在这个心的中间，而是在这个处所的中间啊。咁啊，佛就问阿难啦，佢话若在处者，你所说啊，呢个心唔系响呢个心嘅中间，那系在一个处所嘅中间。你就所讲啊，在呢个处中间之上啊，咁你系有所表示，就抑或啊系无所表示呢？佢话唯有所表。就为无所表，咁啊佛呢就立定啦两处疑问，即系你安话你呢个中间之上啊系在一处地方，咁啊有所表示，亦或无所表示啊？咁向下就破斥啦，有所表示故事不成啊，冇所表示亦都唔对啊。佢话无表就同无，咁啊先啦。就破佢系无所表示，咁啊孔逢阿难讲过啦，世尊啊，我所说呢心之所在，以呢个处所为中间嘅，但系就冇法表示出嚟噶噃，所以佛咧就破斥啦，你所执呢个中间之上系在一个地方嘅处所，但系又无法表示出来。咁啊，等於啊，同冇一樣嘛。你既然能夠説出呢個心係在呢個中間一個地方嘅處所啊，但係你就不能表示出嚟啦。咁啊，等於冇同呢個氣論啊，係全是虛妄，佢話無表同無，但係又表則無證咯。咁此就破佢啲有所表示。孔佛阿難話：佢話世尊啊！我所处呢个心啊，在一个处所嘅中间，咁啊呢个中间之上咧系有所表示嘅，咁啊佛咧就破斥啦，佢话你只有所表示，都亦难以找出呢个一定中间之上啊，佢话表则无定，如果你在处所。咁有呢个中间之上嘅咧，系冇有一定嘅。何以故？点解啊？佛说：即 只有所表示，亦难以找出你一定中间之相啊。都话人以表啊，就表为忠时，东汉则西，就南官成北啊。咁啊，此就系佛呢，就立例，咁啊以正啊，即使为有所表示，亦都难以找出一定中间之相。系话，例如有一个人，咁啊，佢指定一处嘅地方，或者用一支竹竿，咁啊，或者用一支旗杆啊，咁啊，佢插响一个地方，佢就作为咧呢个系个中间啦，啊，表示系呢个中间之时，咁啊，响东边去睇咧，咁啊，你呢个表示就成为西喎。如果你在西边望过去，那你这个竹竿的表示呢就变成为东。若是在南边看过去，你这个表记就成为北。如果你在北望过去，这个表记就成为南。你以指表心而为中间呢，则表体记运就心应杂乱，就是能表之体，或者是竹竿，或者是皮刺。那么这个能表之体，既然四方混乱，那么你所表之心也都是混乱，便是有这个中立之相。所以你阿难说，这个心在一处之间，这个道理就不能成。个阿难言，我所之中就非止于种啊！佢如世间言，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色，眼有分别，就色尘无知啊！咁啊，色生其中，就则为心在，咁啊，此就系错啦！转计中间嘅第二科，名为叫做破正计，正计咧就阿难啊！正正即即已定，咁啊呢个心咧在呢个根尘之中，咁啊正正即即咧系计度啦，咁啊现在佛咧亦都正正即即破斥啊，哇呢、这个心咧唔系在呢根尘之中，咁啊又分为两科啦，初科系正计，二科咧正破。今初科正计就安难正式咧指定执着，咁啊呢个心咧在呢个根尘之中。个安难言，佢话我所说中就非此二种啊。咁啊安难同佛讲，佢话世尊啊，我安难所说呢个心咧响呢个中间，但系唔同佛所讲啊。响呢个身之中，抑或响呢个处所之中嘅种，唔系呢两种啊。咁啊，原则啊，何者系中间之相咧？佢话如世尊言，眼色为缘，就生于眼色啊。指就系阿难引佛色入所言，所谓眼与色尘咧为缘啊，所谓根尘和合。咁呢个眼色咧就生在中间，咁我咧就则为心在啦。我就以此咧就系为我呢个心之所在，咁啊在于呢个根尘啊两者之中。嗱，咁啊眼就有两种嘅，咁一种就浮尘眼啊，咁啊浮得起来，咁啊彼此可以见得到嘅。咁啊呢个眼嘅形状咧。好似个葡萄朵，咁啊属于色法，亦系呢个身根咧之所摄物，系我哋全身咧其中一个位置。咁啊第二咧就系正二根啊，就系由色心二法和合而成。咁啊色就系三合国土，所谓明暗色空啊，咁啊系见性所了之境。咁啊，心咧就即系向下所辨呢个十 關嘅見證啊，咁啊即心而發和合，就名為佢哋正而根。咁啊，現在話眼色為緣，就生於眼色。咁啊，其中就有兩重能所。第一眼啊，屬於呢個見性。咁啊，見性咧就係無形啊，係無所表示。咁啊，佢自己就唔會講話我就係見性啦。咁啊，佢自己唔會講出個。咁啊，一定咧要由外邊嗰啲色塵啊，所謂山河國土，咁啊青黃赤白，咁啊由呢個外邊咧嘅色塵啦，咁啊然後先至顯化咧呢個眼嘅能見之性啊，咁啊呢個外之色塵就係為呢眼根之源啊，由外嘅色塵咧先至顯化能見之性。咁就叫做由尘发之啊，由外嘅尘境先至显发咧呢、這个能知能见之性。咁啊，但系外境嗰啲色尘咧，佢就更加自己啦，唔会讲话。根本色尘啊，山河国土青黄赤白，佢本身属于无知，佢就唔会自己表示咧，我就叫做山河国土。我就叫做色尘，咁而家点样先至知道佢系色尘呢？就系、是、由呢个眼根嘅见性啦，先至知得呢边咧系山河国土，系呢个土界人畜，所以呢个眼根啊就系、是、为呢个色尘之源，因为呢个眼根啊先至能够咧系了别而知呢种外境咧。是山河国土的色尘，那就叫做因根就有相，因为这个眼根的见性才能够了别这个外境一切的色法，那就说明眼根与色尘彼此就互为因缘，互为能所，那就属于第一重的能所。那么第二眼中对境，若是不落分别，就名为佢哋见性啦。若呢个眼对境之时，佢分别嘅前景啊，系山河大地，系青黄赤白。咁啊，眼根对前景一落于分别，就名为佢哋眼色啊，属于呢个分别心。咁啊，指个眼色呢个分别心咧。是由这个眼根以共这个色尘为源啊，咁啊然后先至生起这个眼的分别色心，咁啊这个眼以共这个色尘就为能生啊，咁啊眼的分别呢就为所生啊，咁啊变成呢是第二重的能所。咁啊始终眼色为源，生于眼色，咁啊，依天台中咧，亦都系通于四教啦。嗱，若是话眼色为源，咁就生于呢个眼色咧。咁啊，既然由眼与共色为一源，先至生起啊呢个眼嘅分别色心啦。咁啊，变成呢个眼色咧，就系属于啊所谓无着苦空，系不。正无我无实体性啊，咁啊则指呢个眼嘅分别色心咧系彻底虚妄啊，咁啊如是而知咧属于呢个藏教嘅道理。咁啊若是话眼色为缘，咁啊生于呢个眼嘅分别色心，咁啊能生嘅根，以共所生。这个眼的分别色心都是如幻如化，所谓虚妄无实体性啊，同埋当体空本无能生所生，咁啊属于呢个通教嘅道理。咁啊若是话眼色为缘，而生于呢个眼色嘅分别色心，而有十八界假名假相，咁啊属于呢个别教嘅道理。咁啊，若是话眼色为缘，生于呢个眼嘅分别色心咧， 咁啊，能生所生啊，无非佛诞，系为自一心啊，清净本源，咁啊，属于呢圆教嘅道理。咁啊，若是话眼色为圆，生于眼色啊，咁啊，所生之色呢，就即空即打即中圆融中道，就正是《禅心本经》啊所显呢个圆融中道啊，圆教嘅道理。个眼有分别，个色尘无知，个色生其中，就作为心在啊，只就安能正色得计嘅心呢，在呢个根尘之中。咁啊，柯南咧就唔知得呢个眼属于呢个正因，系属于心法，其分别啊系了然而知，系对景照了，不落思量。咁啊，现佢指呢个眼啊系有分别，同埋呢个无分别嘅色尘，咁啊两者和合啊，而生啊呢个眼嘅分别。即心，咁就执为心在啊！咁啊，呢个就系我所讲呢个心响呢个中间嘅道理。咁就阿难所以嘅心咧，就系在呢个根尘两者之间啊！咁就明白佢就心在，不忽然佢与心嘅欲在根尘之中，只知心体为复兼而，就为不兼而。佢若兼二者，就物体杂乱，物非体之力，直直两立啊！就混何为中？兼二不成，非知不知，即无体性啊！就中何为相？个自故应知多在中间，就无有是处。此就系破啦，正计嘅第二科，名为佢就正破。咁就系佛啦。是正正色色破柯南所计这个心啊，在这个根尘两者之中间啊，这种道理啊，不能成立个佛言。他以心地入在根尘之中，你只知心体啊，就为不兼二，就为不兼二啦，就是佛，那么立定两种道理。咁啊，以便咧向下咧就破斥个不言。佢话与之心体，若果话从呢个根尘两者和合而生嘅，咁你呢个心体啊，系兼于呢个根尘两者共生，就抑或啊唔兼呢个根尘两者而生咧？佢话与心入在根尘之中。此之心体啊，系兼二，即系兼于根尘，就为不兼二，或者唔兼呢个根尘生嘅。咁话若兼二者，咁啊此一句就安定啊。若果你安能话，你呢个中间呢个心体啊，系兼根兼尘而生嘅，佢话若兼二者，咁物体就杂乱喎，咁啊物。就属于呢个色尘啊，咁啊色法呢个色尘咧就系无知啊，咁啊就物，咁啊体咧就属于啊呢个眼体，乃系心法就属于有知啊，咁啊物体两个字咧，物就色尘就无知，眼就呢个体啊就属于呢个眼嘅心体咧，乃系有知。咁啊，乜嘢叫做杂乱呢？就若是话你柯南呢个心体系兼呢个眼根，以共呢个色尘啊，即系兼根兼尘两种而生嘅。咁啊，你呢个中间嘅心体啦，嗱从根生过一半，咁啊属于有知觉；如果从尘生嘅一半，咁啊，属于冇知觉噶喎，就等于话咧，有知觉之中就带有无知啊，无知之中就带有有知。咁啊，若是咧 你就不能说你呢个身体系完全有知，因为习有呢个无知之尘。但你又不能说你呢个身体系无知啊，因为咧佢就习有啊呢个有知之根，咁就名为佢嘅习乱。咁啊，既成习乱，不相不离心啊，心相不成，说佢系中。如果不忠呢，都是属于多疑，所以此一句经文呢，物体杂就说明合呢就杂念，不明为佢就忠。个向下呢就说啊，离呢就成为啊对敌啊，亦不明忠啊。佢话物非体之，就正敌两立啊，就混合就为忠啦，物。就屬於色塵啦，咁啊本來就無依啦，咁啊呢個體就屬於呢個眼根見性之體，就本來就屬於係有知嘅，咁你其實物非體之，物嘅色塵就本來無知啊，就唔係啊呢個眼根之體咧係有知嘅，咁你其實物非體之，咁啊成色就兩立啦。就是现今你这个眼色，如果从这个根尘两者和合而生的，那你根生的一半，那就还归于这个根，那么尘生的一半呢，就归于这个无知之尘，那么如此就只有这个能生的根尘，那么一个有知，一个就无知，就互相敌对而立嘛，咁仲有边处有你中间呢个眼色呢个身体咧？个混合为中，所以说呢个身体兼根兼尘而生嘅道理就不能成立。佢话兼而就不成啊，咁啊呢一句经文呢就应该话。兼而成呢就比较呢是通顺啲，即是不兼根亦都不兼尘啊，不兼根尘两种呢生嘅，咁其实不兼而成，咁就呢句经所约定啊，就是话你阿难呢个身体不兼呢个根尘两种而生嘅，咁就非知不知，就即无体性啦。中何为相呢？就是你阿难这个身体不兼这个有知之根，亦都不兼这个无知之尘，那么他就非知不知，即是不是知于这个有知觉之根，亦都不兼于不知无知觉的尘，那么非知不知呢？那么既然不兼能生的根尘，咁啊，能生都既无啊，仲边处有你所生中间嘅色呢？所以你不兼眼根同埋呢个色尘而生啊，呢种道理呢，亦都唔能够成立。我话是个英知，当在中间啊，就无有处，此就系结破。咁啊，成相啊，你计呢个心，坐呢个身。在呢个处所，或者兼根尘而生啊，或者不兼根尘而生，完全不能成立。所以话以是之故啊，你阿难应该要知道，你话你呢个心呢、啊，响呢个中间啊，系无有是处啊，因为在真在处兼根尘。不兼根尘啊，都找唔出你呢个中间之相。咁你说呢个心体在呢个中间嗰种道理咧，唔能够成立。佢话无有是处，咁啊向下问唱，浮于明日。